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来关注天气，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，最高气温为-2摄氏度，夜间有3到4级偏北风，最低气温为-10摄氏度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-2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10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开开屋门来到街上，往左右看了看，哎，确实恢复正常了，也有行人也有车马，花灯初上，跟火龙一样，一切秩序正常。老胡溜达了一圈回来了，哥哥兄弟没事了，该着咱们哥们走时去啊。武大爷一摆手，二弟，我们还是要谨慎为妙。这哥几个把心放下，重新挑摆桌椅坐下，命令马掌柜的排摆酒宴，哥几个是开怀畅饮。那当然了，在席面上谈一谈离别这些年的情况，说不尽的苦乐悲哀，谈来谈去就谈到眼前。现在乱石山的哥七个就短一个人，谁呀？最有能为的还原黑太岁常玉春。现在不知道常玉春是活着是死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，烟空信秒，但是多了个造袍匠丁德兴，也是七个人。哥几个又谈到后天就是8月15，下五个场夺武状元的正日子，咱哥七个要攒点劲儿，无论如何要把武状元得到手。要得了状元就有了兵权，再反对元顺帝那多方便呢，哎，哪怕状元得不到手，得个榜眼探花也可以。他们正在谈论着，发现郭英把酒杯一放，一语不发，长吁短叹，时而凝眉，时而发愣。又见郭英把酒杯一放，拉开椅子回了屋了，往床上一套，脸朝着里，呼哧呼哧生闷气。这哥六个就吃惊了，爷爷这怎么回事？要说武大爷不愧是磕头的大哥，对这些兄弟什么心情最明白。武大爷心里清楚啊，你看着没，我们老七又要耍小孩子脾气，郭英叫玉面小霸王性如烈火，甭问，今天在报国寺让秦明把他羞臊了一顿，虽然最后他把秦明劈了，他这气儿还没出来。 你看别人都高兴说话，他不言语吗？哎，我这兄弟真没办法，心眼太小。武大爷想到这儿，迈步来到郭英的床前，用手一推，老兄弟，怎么了？起来呀，咱们弟兄好好谈谈。大哥，我头有点疼，我先睡一觉，您先谈着吧。哎，你疼什么？我明白你想什么。老七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虽然秦明不是东西，但是你也把他劈了，也就算了吧。你何必还想这个事儿？哥哥，我不是想这个，但是武大爷怎么问，郭英也不说，反而把眼睛闭上了，又不说话了。你说他一不高兴，这哥六个也高兴不起来了。武大爷疼老兄的，恐怕郭英窝弄出病来，怎么劝也不行。哎，勉勉强强这一夜算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郭英还是不说话，人家都起来，就他不起来，连早饭都没吃。大伙劝哪劝哪，劝了一天也白费，他不说话呀。又到了晚上掌灯，郭英是勉强吃了一口，这脸上就不太好看。武大爷和朱四爷就发现郭英有心事，但什么心事他不讲。弟兄们一合计怎么办呢？眼看要夺状元了，要把郭英病倒了，这个不是重大的损失吗？怎么能叫他高兴起来呢？武殿长把胡德海叫过来，他知道二弟老胡那是有办法的。二弟，你看怎么办？你能不能把咱们老七哄乐了？要能把他哄乐了，一高兴，你就是大功一件呢。大哥，那妥了，你把老七交给我吧，我准保叫他高兴。公不公的搁在一边，为了咱老兄弟们，交给我吧，我领他到街上散散心，溜他一圈，越在屋闷着他越想不开。说到这儿，胡大海来到郭英的床前，老七，起来，耍什么小孩子脾气，起来，走，跟哥哥到街上溜圈去，咋，我领你看个新鲜玩意儿，你一高兴，哎，就有精神了。郭英本来不去，架不住胡大海脸憨皮厚，激一阵善一阵，把郭英给拽起来。别人把他的衣服包拿过来，让郭英换了套新衣服。哎呦，当哥哥们都哄着。郭英一看情面难却，没办法，哎，洗了洗脸，把衣服换好了。胡大海在后头看着，头上看一下，脚上看一眼，嘿，哎呦，我们老七这小模样是天下绝伦，盖世无双啊。哎，你看人配衣服，马配鞍，这再穿着这小伙多帅啊，跟我年轻那会儿是一模一样的。把郭英好像没气乐了，大伙也知乐，让他们哥俩腰里头揣了点银子，哎，无论如何把郭英哄乐了就得了，好下场得状元呢。那郭英也是主力。老胡把银子带好了，也换了身新衣服。大哥，你们都等着，我领着老兄弟出去溜溜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走，兄弟，拉着郭英往外走。你别看胡大海嘴那么说，看个热闹。看什么热闹？他心里也没谱，这叫撞大运，在外头瞎碰。但哥俩刚走到门前这，那掌柜的马二 在帐房正好出来，迎面碰上胡大海。哟，胡大爷，到街上遛弯去。啊，哎，掌柜的，你晚上有事儿没有？我刚算完账，没事儿。走走走走，陪着我们哥俩，走走走，溜达溜达。说着话，胡大海来到近前，低低的声音：“马掌柜，看着没？这是我磕头的老兄弟。”要小伙子心眼小，也不是谁把他得罪了他不痛快。我大哥告诉我，让我领他遛个弯散散心。你说我心也没谱啊。老马，你能不能给领个热闹地方？只要我们老七一高兴，哎，你呀算帮了我的忙了，我不能白你，赐你五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胡大爷，您说这什么话呀？咱什么交情，我能冲着银子吗？好吧，既然这位大爷心不高兴，哎，好，我领个地方，他准保高兴。嗯，妥了，走走走，换衣服。这马掌柜回去也换了一身衣服，拿了把洒金扇，在头前引路，带着胡大海、郭英，就来到街上。老胡也不知他往哪领啊，可是掌柜的一边走一边合计，这都是财神爷呀，这些财神爷我得罪得起吗？怎么能让他高兴呢？一边走他一边回头看郭英，这小伙真帅呀，你说人家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怎么长下来的？那五官搁那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？啊，哎呀，就是女子长得漂亮的也超不过他去。嗯，这么个小伙甭问，英雄爱美人啊，那哎有地方了。这掌柜的就想到下套上去了，把他们就引到勾栏院。这勾栏院就是当时燕京城妓女待的地方。咱没说过，在封建社会非常黑暗，那个女子受压迫受的最厉害。这些妓女有的被是拐来的，有的是逼来的，有的是骗来的，有些是走投无路，生活逼迫没办法的，落水为娼啊，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勉强的度日。在元顺帝统治那时候，这勾栏院是一家挨着一家，足有几百家之多。到了晚上格外的热闹，马掌柜的就把胡大海、郭英领在这地方来了。你别看郭英20来岁了，还没来过这个地方，一开始发现人多，红男绿女拥挤不动，两旁边灯光闪闪，笙管低敲，声吹细药，男的笑声，女的笑声。他说这什么地方？郭英还糊涂，老胡心里都明白，为了哄郭英高兴，哎，也就假装装糊涂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。郭英看看这些女人描眉打鬓擦粉带花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打打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他心里正想着，马掌柜的站住了，用手一指：“哎，二位，站住，站住！胡大爷，你看没？就这地方可以花钱，准保让这位郭大爷高兴。这个地方叫石美堂，这是我们燕京城有名的班子。”老胡就站住了，马掌柜的迈步先到了里边，把老鸨子宝儿娘找着。我说掌柜啊，我给你领了两位财神爷，人家磕头的老兄弟不高兴，要能哄乐了，你这钱可挣下来啊！我给你领到门前来了。你想想，干这行的都是什么人？眼着毛都是空的。老鸨子闻听，迈步来到门前一看， 一郡一丑，丑的是胡大海，郡的是郭英，两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。老鸨子一看，这就是财神爷，那能得罪吗？要跟喜欢佛一样，要二位大爷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把两个人让到屋里，可这屋挺阔，花梨紫檀硬木雕刻的桌椅，让两个人坐下。老鸨子吩咐一声沏茶，摆了六盘点心和糖块，那马掌柜的在旁边也坐下来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二位大爷头次来，让姑娘们出来见一见吧。要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叫他们出来。要什么呢？出来见客呀！啊，时间不大，在里边出来十几个姑娘，每个人穿每个人的衣服都不一样，有的穿红，有的挂绿，有的满头珠翠，有的带着簪环首饰，可以说是花容月貌啊。这些女人来到外面，一字排开，飘飘万福，先给郭英、胡大海行完礼，然后往上一围，拿出笙管笛箫，开始给俩人取乐。郭英虽然说正人君子，但他也听别人讲过，这不是勾栏院吗？哎，心里头十分不悦，暗自埋怨马掌柜，埋怨二哥胡大海，心里说话，咱们怎么能上这儿来呢？这多掉价丢人啊！想着郭英啪一拍桌子，把胡耳颠起多高来，这些姑娘们吓得全跑了。一瞅这位，这是疯子，这是。郭麒麟眼没往上一立，站起来了。二哥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就凭你我咱们弟兄一身的清白，能到这儿来吗？如果被外人知道，岂不戳咱们的后脊梁，说咱们是下三滥？二哥，你糊涂透了，快离开这所肮脏的地方走。郭英这一急，把胡大海数的也没词儿了。老胡脸红脖子粗，也站起来了，心说我们老七这脾气太暴了。你看看，哦，你一身清白，合着我不清白？我不就是为给你开心吗？你不乐意就说不乐意的，当着众人你怎么说这话呢？哎呀，胡大海心着急，要不敢跟他辩驳。老胡也站起来，好，走。说着话，三个人往外就走。哎呦，开妓馆这老鸨子可不干了，你看看我们这路折腾，让你辱骂了几句就走了，他那嘴跟刀子似的，在后边就说风凉话。呀，这位大爷可真能说呀。哦，到了我们这就是下三滥的地方，您老人家一身清白，好吧，你认为我们这姑娘都是下贱货吗？有不下贱的你见不着，我们这有个好姑娘，外号叫素兰针佛动心，姓薛，叫薛景云。你呀，你干眼馋，你可看不见。他说这话是有意让郭英听啊。这叫郭七爷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。当他听到薛景云这个人名的时候，郭七爷的心刷哇一翻个，正好比一把尖刀捅在心上一样。啊， 难道是他？郭英正想到这，一转身就回来，把激动的心啊平静了平静。掌柜的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掌柜的心里这个乐呀，怎么样？我把这杀手锏往外一扔，当时就见成效啊！你看这小伙回来了啊，大爷，怎么你要见见我们薛景云薛姑娘吗？正是，她在何处？就在后院南楼。说到这儿，郭英一转身，二哥，掌柜的，我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办完了我就回店房。胡大海心里暗笑，心说老七呀，你呀，哎呦，装什么正人君子，你看你刚才耍这套，要把我骂的都不是人了都啊，就你清白，就你了不得。哦，闹了半天那些姑娘你都没看上，人家掌柜的一提这个叫什么什么素兰枝，佛动心，哦，佛也动心啊，你也动心了啊。哦，不早了，让我们先走。行，走就走，你不生气就得。这是老胡心里的话。好了，七弟，那我可走了啊，回店等着你，你可早点回去。好，一会儿我就回去。胡大海领着马掌柜就走了，郭英重新归座，那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，脑子刷刷在转动，难道真是他？不过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可不少啊，我挖空心思找了他多少年，他怎么落在这个地方？郭英正想着，掌柜的也变了模样了，为的是挣钱嘛，这喜笑颜开，又重新给泡茶。大爷，要这么说，你想见见我们薛姑娘？ 正是。 那咱们把丑话可说到前边，你想见我们姑娘能不能允许，这还不知道，他的事儿啊，我还做不了主，这个我先到南楼去一趟，姑娘要允许你见你就去，要不允许你见，大爷您可别生我的气，从哪儿来的您还回到哪儿去？好吧，郭英就等着。这掌柜的到了后楼去了老半天，这才回来。我说这位大爷啊，方才我问了我们姑娘的，姑娘是这么说的，她要想见一个客人可以，但是得符合她的条件，但不知什么条件。姑娘说了，这个人呢必须得是安徽省的人。郭英一笑，我就是安徽人士，你没听我的口音吗？啊，对了，听你是安徽人，不过安徽省大了，还得有具体的地方，还必须是怀远县的。某家就是怀远县的啊，光怀远县还不行，这个人还必须得姓郭，叫郭英，郭世俊。郭英一听，掌柜的，你算说对了，某家就姓郭，叫郭英，郭世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